的声音，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喜欢看着围绕妈妈嘴角和眼周的细纹，我知道她一定很讨厌他们，但这些细纹却让我觉得心安。我从她脸上读到我们相依为命的痕迹。回到这里，或许我想念的并不是我的童年，而是妈妈。我们相依的时光，星期六午后的超市生活，一起分享的晚餐，偶尔相对无言，却更能感受彼此的亲密。很多夜里，她都到我的房间陪我，她会靠在我的身旁，然后把手滑进我的头发里面。光阴转瞬即逝，这些最单纯的瞬间，却隽永的牢牢地铭刻在我们心底。刚的这段话来自于马克·李维，偷影子的人。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，朝夕音乐。 选择没姿态，

的定情曲，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